好，关于移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移民的融合或者同化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这两天嗓子有点不舒服，我声音会比较哑，对不起啊。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或者是多快的速度上，这个移民应该去和当地的文化融合，或者是被同化呢？或者说，根本上应该不应该被同化呢？这是一个大家争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些移民他来自一个父权社会的那种文化啊，比较歧视妇女啊，比较这个男性占有更优越的地位啊。那么他们到了这个新的国家以后，他是不是应该立刻开始学习？比如说，尊重妇女。那么，如果当地的文化是一个比较，女权主义盛行的，那么新移民是不是，要突然要从这个父权社会来转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呢？那这个真的是要灵魂深处闹革命了。还有，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虔诚的宗教思想比较盛行的那么一个国家，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也和当地人一样？不叫政教分开吧，起码是相对比较世俗化，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的宗教服装？那这个肯定是针对这个穆斯林来讲的。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分歧也很多。支持接纳移民的人对移民的要求相对来讲比较低，而这个反对接纳移民的人呢，对这些移民的要求就会比较高。支持接纳移民的人呢，认为，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这样一个社会，这种多样性本身呢，它也使欧洲充满活力，就是说对欧洲是有好处的。那么即使在同一个欧洲国家里面，人们也习惯于以不同的方式来相处。比如说，就拿宗教来讲，有不同的教派，对吧？那法国历史上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是现在新教的教徒也不少，还有更多的无神论者，对吧？无神论者的这个比例在欧洲是相对很高的，有10%几，我记不清数据了，大概有10%几的这个无神论者，所以他们都能够这个和平相处。那么新移民来的话，你说按当地习俗来生活，按哪一种啊？你本身就有很多这个多元化嘛。在欧洲，还有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这些现代文明国家里面的这个文化多元性啊，是远远超过传统国家，比中东啊、中国啊、印度啊这些社会的话要多样性要多得多，要丰富多彩得多，很难有某一种这个特定的生活形态是一种某种主流啊。在中国很多人误传说是在西方人都信教啊，打个比方啊，所以很多人来了以后就先奔教堂，后来才发现这个其实在美国、加拿大每周都去教堂的人也不是多数。所以很难说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新移民来讲的话，你选择哪一种去融合或者同化呢？如果说欧洲啊或者是西方社会啊，它有什么核心的那个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它就是宽容和自由。这样讲的话，反而西方人应该是更加，尊重新来的移民的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吧？你要给予他们自由，你要对待他们宽容，对吧？让他们和当地人一样啊，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传统。但是，这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的这种自由或者你的这种传统，不能伤害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个就麻烦了。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是引发很多争论的一个焦点。那么批评移民政策的人啊，他们最常引用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在欧洲来讲呢，他移民的主体是穆斯林，而穆斯林呢，他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比较保守的穆斯林。他们的可以讲穆斯林国家或者穆斯林世界的，尤其是中东这部分啊，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像印尼啊，像这个土耳其啊，这些穆斯林都是相对比较开放的。但是，由中东和所谓穆斯林核心地区过来的人呢，他们的文化恰恰是，不宽容的，是歧视妇女的，是歧视同性恋的，还包含反犹太主义的。那么，正因为，这个欧洲我要鼓励宽容啊，我要保持我这种宽容自由的文化呀，所以恰恰不能宽容这种不宽容。这种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宽容精神，我可以宽容很多和我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宽容那种鼓吹不宽容的那种选择。啊，就好像民主，你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政府形态，大政府、小政府都可以，但是你不能选择说我通过民主来选择我们不要民主，这样的一个选项，这个是对自己。对自身的一种反动，这个是不能够允许的。而穆斯林呢，他很多移民他就是跨过了这条红线。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来自中东的、来自这些保守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太多的话，会不会使欧洲变成另外一个中东呢？这个是大多数比较中性的右派。这些反对移民政策的人的观点，再往右一点，比较极端右派一点的观点呢，他会认为就是说，仅仅相互宽容尊重，是不够的，那移民还应该向本地人学习并且融入，他这个来自于一种交换的观点，就是说，既然我是宿主国，对不对？我给你完全的平等，我给你这个公民权呢，把你完全接纳进来，那么我就有权要求你用完全的同化来交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接纳了你，我接纳了你作为一个异族进来就不错了。但是呢，我并不希望我自己的文化被影响，甚至是被边缘化。自己的文化被边缘化，这个现在是西方的一个严重焦虑，或者准确一点说是，西方白人社会啊，白人文化圈的，这样一个严重的焦虑。2016年的英国脱欧啊，还有包括像川普上台这样的事情，还包括整个欧洲的很多右翼势力抬头。像这个匈牙利呀、意大利呀这些，包括甚至包括法国、瑞典这样的国家，右翼都，比以前要势力要大得多，支持者要多得多。这个情况让，曾经啊，让这个知识层感到非常意外，说，哎，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全球化好好的吗？那么其实这个焦虑它正是来自于全球化。知识层为什么会感到意外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层它作为一个这个社会的中上阶层，他的自信是很满的，他觉得哎他自己也觉得在社会地位也很安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人会有一种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心态，但是他忽略了普通的白人老百姓、普通的西方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自在。他们的对自己的自信没有那么强烈，所以他们在有大量的外来人进来之后，外来的文化，比如说你出门就看到有穆斯林装束的人，你出门就看到有印度的那个大缠头，那个，头上包了头巾，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熟悉的那个社会氛围被改变了。我们往往以为。英国脱欧啊，右派上台呀，川普上台呀，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好啦，收入降低啦，失业人数增加了，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误解，这个因素有，但不是首要的因素。这个结论来自于2017年，大概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SU。 做的一个研究，它显示经济原因啊，实际上是比较靠后的。第一位的原因是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被边缘化之后的一种焦虑。这种情况在这个在加拿大也发生过，就在前不久，这里有一个小一个城市的话，华人很多，华人有很多商店呢，他为了图方便，他就只是用这个中文标识自己的货品，因为他们的顾客也是99.9%都是华人。再说了，你那个货品的话，标识它那个价码，它也是阿拉伯数字啊，你不可能看不懂啊。但是就被投诉了，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就是你要把我们说英语的人排除在外。这个很明显是一种心理上的不适，并不是说给你带来了多大的这个生活不便，因为其实你也不去那些商店，对吧？后来是被市政府要求强制改过来，你必须要双语，你可以标中文，但是你也必须要标英语。这个就是显示出人性的中间的一个特点。你确实你不会愿意自己被边缘化，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被赶走，自己的文化在消失。所以说，让移民保持自己的传统啊，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啊。保持自己的文化呀，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呢，这种极右翼的要求移民完全被本地同化的这样的声音的话，实际上还是很有市场，他们更接地气。这个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这个白人社会的这种恐慌，造成的后来的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啊，英国脱欧啊，右派上台呀，川普上台呀，这样的一些结果。尤尔赫拉利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移民本身的这个可以叫素质吧，或者他的特点，如果他们真的是很暴力、很偏狭的、很不宽容的，那么就会引起更多的本地人的反感，那么使得那些原来支持移民的人呢？他们的力量减弱，它有个自然的一个平衡。反之呢，如果移民能够表现出自由的心态、宽容的倾向啊，能够更多的接受本地人的这个文化的话，那么反过来会削弱那些反对移民的人的力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尤尔赫拉利拿欧洲来做例子，他说欧洲人呢，他自身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人本身的自我身份认同就很杂乱，它没有形成一个一体的。虽然欧盟已经开始了，欧盟这个运动的话已经开始了40多年了，那么它到现在的话依然缺乏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所谓欧洲人的身份，因为一旦大家如果都有一种欧洲人的身份认同的话，那么你有5亿欧洲人呢。你怎么会担心这几百万难民呢？对吧？但现实的情况是，德国人会担心德国的文化被冲击，法国人会担心法国的文化被冲击，而这些难民呢，大多数都集中在这几个国家，所以就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平衡，带来的这样的影响。好。以上呢就是前两个问题，第一啊，是不是应该接受难民？第二啊，难民的这个同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反过来了。那么难民或者移民，他愿意被同化啊？如果是他这个他的心态很开放，他愿意被同化，也很宽容，也愿意接受这个宿主国的文化。那么，作为公平的回报的话，宿主国就应该，完全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同胞了，完全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这个同等的公民对待啊。但现实的情况没有那么理想。虽然是欧洲也好，北美也好，它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文明、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你要他们完全做到接收你作为他们真正的同胞的话， 在现实中间还是有差距的。一个宿主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接收难民同化呢？比如说，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如果在法国待了20年，他会被完全当作法国本地人对待呢？那么他们的第二代呢？对吧？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被所谓真正的融入或者整合呢？支持移民政策的人呢，觉得这个过程应该很快啊。但是反对移民政策的人呢，认为这个考察期呀、我们可以把它叫考察期，需要很长的时间。前者就支持移民政策的人呢，他认为如果宿主国长期不能够完全接受外来移民的话，那么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暴力问题，那就应该是宿主国来负责，那是你我们这个国家还不够宽容，我们这个国家还不够多元化啊。但是反对移民政策的人认为，你在我们国家混得不好啊，几代以后你还当自己是外国人，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灰色地带的问题，很难去单方面的谴责哪一边，你的责任更大。他们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纠缠、相互恶化。打个比方，比如说，华人移民在西方，它有些地方啊，形成一个叫唐人街，或者说中国城。那么这里的人呢，都已经经过了几代移民了，他们依然是说中文，依然是和这个外面的社会相隔离，他形成自己的一个社区。应该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他觉得出去了以后啊，到了这个主流社会吧，比如说打引号的主流社会，他会觉得不适，因为别人好像都把我当做外来的，把我当做异类，是吧？那么反过来，在主流社会来看呢，他们又会觉得你们自我抱团啊，自我和社会隔绝，你们就前面讲的这些路牌啊、菜名啊、商品名啊，都用中文标识，搞得把我们都挤出去了，你们自己弄一个中国城。所以这个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很难去单方面的谴责某一方。尤尔赫拉利认为，这种不同的看法的一个根源，他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是在于我们混淆了一个个人生命中的时间和群体的一个时间上的区别。如果把移民作为一个群体，把宿主国的文化作为一个群体，从群体上来看，比如说啊，40年啊，那么真的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很难说这个40年一个外来的一个种族就会被或者一个文化就会被完全融合了，这个不可能的。历史上罗马也好，穆斯林的哈里发国也好，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几百年时间才做到把真正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共同体。所以比如说40年，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从个人的时间来看呢，这40年就很长了。一个比如说出生在法国的这个阿尔及利亚的小孩，他的父辈甚至是祖辈移民过来的那个历史，对他来讲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故事了，是长辈们和我讲的故事了。这个孩子一辈子也没有去过阿尔及利亚，法国是他唯一的家，他在这里被认为是外来人，被认为是外国人，或者呢，他自己从小又被灌输说，哎呀，我们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应该信奉什么什么宗教啊，尤其像拿中国人来做例子，就比较大家比较理解，就是我们会从小被灌输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啊，我们来自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么他又会觉得这个和本地社会有点格格不入，他又会觉得他自己的在自己的这个家的这个土地上 被当做一个外来人，他自己又会觉得很不公平。这里尤尔赫拉利打了一个比方啊，我觉得非常形象。他说，这就好像一种外来的一个植物的种子，在你这片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啊，长成树木。那么对于一个植物学家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入侵的物种，对吧？需要你在这儿繁衍很多代，长成一定规模了以后，我们才会讲，哦，这个可能也是，才会把它划归为本地的植物群落之一。但是作为这个种子本身呢，它从来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和其他植物共享同样的阳光、土壤、水分。他说，如果你挖出这个植物，你会发现它和本地的土地已经分不开了。这个比方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这个是很多尤其是二代三代移民的孩子们遇到的一些困境。好，今天就讲了这两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的同化以及宿主国如何接纳移民，如何去融合这些移民的问题。除了上面讲的这三个问题之外呢，尤尔赫拉利说还有第四类的问题或者第四类的争论。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明天接着讲。好，谢谢大家。